汉书卷十二，平帝纪第十二。孝平皇帝，元帝庶孙，中山孝王子也。母曰卫姬，年三岁，嗣立为王。元寿二年六月，哀帝崩。太皇太后诏曰：大司马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其上印绶罢，贤即日自杀。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，领尚书事。秋七月，遣车骑将军王顺、大鸿胪左贤使持节迎中山王。辛卯，贬皇太后赵氏为孝成皇后，退居北宫。哀帝皇后傅氏退居贵宫。孔襄侯傅彦、少府董公等皆免官爵，徙合浦。九月辛卯，中山王即皇帝位，谒高庙，大赦天下。帝年九岁，太皇太后临朝，大司马莽秉政，百官总己以听于莽。诏曰：夫赦令者，将与天下更始，诚欲令百姓改姓节己，全其性命也。王者有司，多举奏赦前事，累增罪过，诛陷无辜。待非众信慎行，喜心自心之意也。即选举者，其立职更事有名之事，则以为难保，废而弗举，甚谬于设小过举贤才之意。对诸有赃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，皆勿暗厌。令是励精向进，不以小疵防大才。自今以来，有司无德陈设前事至奏上，有不如诏书为亏恩，以不道论。定著令布告天下，使明知之。元始元年春正月，岳常侍崇义献白雉一、黑雉二，诏使三公以建宗庙。群臣奏言：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，赐号安汉公。及太师孔光等皆一封，语在莽传。此天下民绝一极，立在位二百担以上，一切满志如真。立故东平王云太子开明为王，故桃乡请侯子成都为中山王，封宣帝儿孙信等三十六人皆为列侯，太仆王运等二十五人。前义定陶傅太后尊号，守经法，不阿指从邪。右将军孙建爪牙大臣大鸿胪贤前正义不阿，后奉节使迎中山王，及宗正刘不恶直今无人岑，中郎将孔勇、尚书令姚寻、沛郡太守石许，皆以前御建策，东营即位，奉事周密勤劳，赐爵关内侯，十邑各有赐。赐帝征即位前所过县邑，立二千担以下，至左使爵，各有赐。又令诸侯王公列侯、关内侯五子 而有孙若子同产子者，皆得以为嗣。公列侯四子有罪，奈以上先请。宗室属未尽而以罪决者，复其属。其为吏举连左使，补400担。天下吏比2000担以上，年老致仕者，三分故禄以一与之，终其身。遣谏大夫行三府，举及吏民。以元寿2年仓促时横复练者，长其职。一陵民种不妨殿中者，勿发。天下利民无得至食器处置。2月，至西河关，至2000担。外使驴师至600担。颁教化，进银寺，放正声。以为一陵寝神医在匣中，丙申旦依在外床上，寝令以疾变文，用太牢词。下5月丁巳朔，日有食之，大赦天下。公卿将军中2000担，举敦厚能直言者各1人。6月，使少傅左将军封此弟母中山孝王姬喜书，拜为中山孝王后。此弟舅魏宝，宝弟玄爵关内侯。此弟女弟4人，号皆曰君，食邑各2000户。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包鲁侯，孔子后孔君为包成侯，奉其嗣。追谥孔子曰包成宣尼公。把明光公及三府持道，天下女徒以论归家，故山前月300，父真父相1人，指少府海城果城各1人，大司农不成13人，人不1周，劝农桑。太皇太后省所食汤沐邑10县，属大司农，常别记其租入以善贫民。秋9月，赦天下徒，以中山苦行县为中山孝王后汤沐邑。2年春，黄之国献犀牛。诏曰：皇帝2名通于器物，今更名合于古制，使太师光奉太牢告辞高庙。下4月，李代孝王玄孙之子如意为广宗王，江都翼王孙须夷侯公为广川王，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，封故大司马伯禄侯霍光从父昆弟曾孙杨，宣平侯张敖玄孙庆忌，将侯周伯玄孙公，武阳侯樊哙玄孙之子张，皆为列侯，复爵。赐故曲阳侯郦商等后玄孙郦明游等113人爵关内侯，食邑各有赐。郡国大旱，黄青州尤甚，民流亡。安汉公四府三公卿大夫利民，为百姓困乏，献其田宅者230人，以口赋贫民。遣使者补黄，民补黄亦利， 以旦斗受钱，天下民子不满二万，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，勿租税。民及役者，设空底地，未置医药。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，葬钱五千；四尸以上三千；二尸以上二千。罢安定呼陀院，以为安民县，起官寺势力，募喜贫民，献赐几十，至习所赐田宅石器，甲与犁牛种食，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，宅二百区，以居贫民。秋，举永武有节明兵法，郡一人，一公车。九月戊申会，日有食之，设天下图。使业者大司马院四十四人持节行边兵，遣执金吾后陈茂甲以征谷，募汝南南阳勇敢力士三百人，玉税江湖贼程仲等二百余人，皆自出，送家在所收拾，众喜云扬，赐公田宅。冬，中二千担举至玉瓶，遂一人。三年春，赵有司为皇帝纳采安汉宫莽女，与在莽传。又召光禄大夫刘歆等杂定婚礼，四府公卿、大夫博士、郎吏家属，皆以礼娶，亲迎立摇病马。下，安汉宫走车服制度，利民养生，送终嫁娶奴婢、田宅器械之品，立官妓及学官。郡国曰学，县道义侯国曰孝。孝学指京师一人，乡曰祥，聚曰序，序祥指孝经师一人。杨凌、任衡等自称将军，盗库兵，攻官寺，出囚徒。大司徒院都竹皆服孤。安汉公世子羽与弟外家卫士有谋，与夏玉死，诸卫士。四年春正月，郊祀高祖以配天，宗祀孝文以配上帝。改因少家公曰宋公，周成修公曰正公。诏曰：改夫妇正，则父子亲，人伦定矣。前赵有司父真父归女徒，成玉以防邪僻，全真信，即冒道之人，刑法所不加，圣王之所治也。为科暴力多拘系犯法者亲属，妇女老弱，构怨伤化，百姓苦之。其明斥百僚，妇女非身犯法，即男子年八十以上，七岁以下，家非做不到，诏所明补，他皆无德系。其当验者即验问，定助令。二月丁未，立皇后王氏，大赦天下。遣太仆王运等八人致富，假节分行天下，览官风俗。赐九卿以下至六百担，宗室有属籍者爵。自五大夫以上各有赐， 赐天下民爵一级，鳏寡孤独高年薄。下皇后献于高庙，加安汉公号曰载恒，赐公太夫人号曰公显君，封公子安、林皆为列侯。安汉公造立明堂、毕雍，尊孝宣庙为中宗，孝元庙为高宗，天子世世献祭。至西海郡，喜天下犯禁者处之。梁王立有罪，自杀。分京师至前辉光、后成立二郡，更公卿大夫81元氏官名位次及12州名，分界郡国所属，罢制改易，天下多事，力不能计。冬大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且尽。五年春正月，侠祭明堂，诸侯王28人，列侯120人，宗室子900余人征祝祭，礼毕结义户，赐爵及金帛，增至补吏各有赐。诏曰：改闻帝王以德抚民，其次亲亲以相及也。昔尧牧九族，舜敦叙之，朕以皇帝幼年且统国政，为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请、楚元之后，汉元至今十又余万人，虽有王侯之属，莫能相究，或陷入刑罪、教训不治之咎也。传不云乎？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人，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，各以世事郡国至宗师以究之，至教训焉。2000担选有得意者以为宗师，考察不从教令，有冤失职者，宗师得因游庭书言宗伯，请以文，常以岁正月赐宗师帛各10匹。西河刘歆等四人使至明堂毕雍，令汉与文王灵台、周公坐落同服。太仆王运等八人使行风俗，宣明德化，万国齐同，皆封为列侯。征天下通知易经、古迹、天文、历算、中律、小学、史篇、方术、本草，即以五经、论语、孝经、尔雅教授者，在所未驾一封尧传，遣易经师，智者数千人。闰月，立梁孝王玄孙之耳孙殷为王。冬12月丙午，帝崩于未央宫，大赦天下。有司议曰：礼臣不伤君。皇帝年十又四岁，已以礼练加元服，奏可，葬康陵。诏曰：皇帝仁惠，无不顾哀，每疾一发，气者上逆，害于言语，故不及有遗诏。其出应妾皆归家得嫁，如孝文时故事。赞曰：孝平之事，正自莽出， 褒善显功，以自尊胜，观其文辞，方外百蛮，无私不服，修征嘉应，颂声并作，至乎变异现于上，民怨于下，莽亦不能闻也。